园林草木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，黛玉回到潇湘馆，一病奄奄不起床，月儿也不复，生儿也不用，饭儿也不吃，粥儿也不尝，白日里神魂颠倒，情思倦到晚来，彻夜无眠很漏长，瘦的个柳腰儿无有一般了，病的个杏脸儿又焦黄，咳嗽不住应声儿哑，娇喘难听粉鼻儿张，樱唇儿迸裂都成了薄纸了，珠泪儿流干无光，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，小命儿活在了人间，怕不久长啊，无非有限的时光啊。况老人家精神短少啊，儿孙又重，哪里敢恃宠撒娇，想自己的娘。相待也

少惹的旁人呐、啊，他们论短长，报差解，素日里空说和我好，又谁知他是一个催命的鬼呀，他又是一个恶魔王，他如今鸳鸯也如销金帐，我如今孤雁秋风冷香，他如今名花饼蹄在腰鼓，我如今嫩蕊含苞围道旁，他如今雨水合同连笔目，我如今朱气娇小泪晚行，他如今穿花蝴蝶随风舞，我如今霜寒露冷夜露长，也难为他自负贤良，夸德行，好可笑，廉耻全无，斩了我的美鸾凰，反把姐妹的义气伤。我相见呢、啊，又一想，我这命不由人，还要逞的什么强？爸爸爸，我也不必胡埋怨，但愿他拥有后福配才郎。细想吾家唯有一子填满了。先生你债也应当，黛玉的病体堪堪重，紫鹃服侍在一旁，他明知心病虚讲，心要给他治啊，又不敢明言，怕他的面无光。一旁侍立低声儿劝我的姑娘啊，您那得病日久共天长，愁眉泪眼哭也哭不够，就是那铁石的人文呐、啊，我们怎样当？你不信，自拿着镜子啊，照上一照，你那模样儿也更比从前另是个姑娘，又不知道病根儿从何处起，必不是外受感冒无内伤，你自己个儿的心事啊，谁能知道？我问着你半句全无，把脸儿一高扬，问坏我小梅香啊。太阳现如今呢、啊，